穿着闪亮的西装，与宇宙战力拼一起洗成飞船，星星在他的目光下崩溃，像一颗心留在火热中。渐渐的紫黑色加速式爆炸，小人的笑声回荡，没有回头，他的视线像龙王座上，像霓虹跟月亮一样照亮宇宙。Oh my god, amen, yeah, 我父亲生的星空之王，留下愤怒和心机疤痕的小径，他是一个宇宙的大花边笑容，在末端开始的空间上，小星星屈服于他的强大统治，星际陀螺的地狱他的名字，他在银行榜上搜了他的胜利，但是在他里面的某个地方击败了人类性。 Mr. Michael Mayer, 活佛 Michael Mayer, 活佛先生。 沉默在寒冷深渊中大声，想念他曾经亲吻的世界吗？清楚和闪烁的灯光下方，人人想知道自己的狗是否正确。 Mr. Michael Mayer, Oh my god, amen, yeah, 活佛先生的星空之王，留下愤怒和心机疤痕的小径，他是一个宇宙的大发边笑容，在末端开始的空间上，